汉书卷67杨湖朱梅云传第37。杨王孙者，孝武时人也，学黄老之术，家业千金，后自奉养生，无所不至。即病且终，先令其子曰：“吾欲裸葬，以反吾真。”必无义无义，死则为不囊成尸，入地七尺，即下从足引脱其囊，以身侵土。其子欲默而不从，众废复命，欲从之，心又不忍，乃往见王孙友人齐侯。齐侯与王孙书曰：“王孙苦疾，仆破从上辞庸，未得一钱，愿存精神，省思虑，尽医药，后自持。妾闻王孙先令裸葬，令死者无知则已，若其有知，使露尸地下，将裸见先人，妾为王孙不取也。”且孝经曰：“为之棺椁衣衾，是亦圣人之遗志，何必区区独守所闻，愿王孙察焉。”王孙报曰：“盖闻古之圣王，原人情不忍其亲，故未至礼，今则悦之，吾是以裸葬，将以矫饰也。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，而俗人敬以香膏，米财丹璧，付之地下，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，此真与曝骸于中也何异？且夫死者终生之化，而物之归者也。归者得志，化者得变，是物各反其真也。反真明明，无形无声，乃何道情？夫室外以华重，厚葬以格真，使归者不得志，化者不得变，是使物各失其所也。且吾闻之，精神者天之有也，形骸者地之有也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，故谓之鬼。鬼之为言归也，其失快然独处，岂有之哉？国以敝帛，革以棺椁，肢体络数，口含玉石，欲化不得，欲为枯蜡。千载之后，棺椁朽腐，乃得归土，就其真宅。由是言之，焉用酒客？喜帝尧之葬也，款木为牍，革垒为真。其春夏不乱泉，上不泄臭，故圣王生亦上，死亦葬也。不加工于无用，不损财于无味。今废财厚葬，留归格制，死者不知，生者不得，是谓重祸。呜呼，吾不为也。齐侯曰：“善。”遂裸葬。